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还是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人生中的勇敢应该怎样定义呢？这个是一位朋友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他的信写的挺长的，在7月14号的时候投放到了树洞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看。亲爱的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听两位老师的节目很久了，你们睿智和深入浅出的语言总是能在不经意间启发到听信的我。这一次我也决定来写信说说自己人生里遇到的问题，期待得到答复。说来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硕士毕业2年了，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做到第一份工作。其实自己的学历可以说是中上等，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国内外的名校，在学习的事情上一直都心想事成，直到开始考公。因为父母的缘故，也因为应届生身份的利好，毕业后求职首先就想到了这条路。从疫情开始一直全职复习到现在，没想到迎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失利。当然这件事对我来说也并不是打击，但是确实令本就迷茫的我更加迷茫了。自己的性格算是循规蹈矩吧，有任何压力总是会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在高考阶段就曾经因为一再忽视和压抑自己的感受，患上了抑郁症。进入大学之后，我更加关注心理健康，看了一些相关方面的书籍，也在业余时间学习了很多中医知识。就这样，在别人忙着实习的时候，我在忙着调整好自己低落的状态。大学可以说是强打着精神，好不容易度过的。曾经有位朋友让我知道了《道德经》一书，这本书中智慧的话语成为了照亮自己的良方。但是后来，这位朋友在我们认识半年以后就骤然离世，这也更让我意识到生命的无常。随着越来越多的阅读中国古典文学，越发觉得这些才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下人们生活中的焦虑与不安。后来甚至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去读了相关的学位，期待着能找到一份与文化相关的工作。但是理想和现实不同，文化这个词儿太宽广，这样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如果要做研究，必然要读博，但在我看来，学术更多的是在做考据的工作，而非应用。如果说应用，自己也确实底子太浅，没有办法像两位老师一样做到引经据典，开解人心。对于儒释道这样的大学问来说，可能需要用一生来钻研体会吧。我父亲说，你说的这种工作虚无缥缈，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母亲说，你现在需要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在工作中可以慢慢积累，等待机会出现。可是我很担心，现在大多数996的工作只是在体力和精神上消耗自己，最后会让自己失去初心。但另一方面，与社会脱节太久，虽然在不断的自我学习，但终究还是闭门造车。前一段时间看电视剧《孔子》，第一次直观地发现，原来孔子也是在现实中不断碰壁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有理想主义，在别人看来就是显得不合时宜罢了。身边的同学实在考不上编制的，大部分都选择了当老师。虽然知识很重要，但是学习一大堆知识，不如对智慧的心领神会。这算是君子不器吗？但是当今时代，如果一个人不被工具化，恐怕很难融入环境中。尤其是对学文的人来说，精神上的强制或者是痛苦，更甚于物质上的。所以呢，我就像小马过河一样，耳闻目睹了很多，但从来没有下过水。可是如今不再是拖延和回避的时候了，必须要选定方向，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中去了。所以想问两位，你们在20多岁择业的时候也面临过困惑吗？你们是如何做出抉择的呢？在我看来，两位老师的人生就是成功的人生， 念到这儿我都有点笑得念不下去了。好吧，我接着完成他的这个溢美之词啊。他说，在我看来，两位老师的人生就是成功的人生。一个人如果能做自己适合并且认可的工作，不违背自己的天性，那么工作就会成为一种生命的馈赠，而不会感到心酸。对我而言，可能也许就需要鼓起勇气去探索吧。祝你们生活顺利，身体健康，节目长红。他这个最后的长红写的是那个彩电的品牌，谢谢，但那个品牌是不是已经不在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个女生是吧，这个姑娘对她自己的人生其实有很多想法，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来。当然她对于我们啊也有她自己的评价和看待，但这切合于我们生活的实际吗？我们先请王明老师来说说吧。 哎呀，其实说到了这位朋友对生活的想法，我想他对生活的想法也适用于他对我们两个的多少有一些自我的投射，就是认为我们的两个人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如果就像我们的题主啊这样清醒的分析的，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每个人的生活不可能都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只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我想我们的题主有一种特别的特质，就是他追求精神上的纯粹，他希望自己生命的每一分钟都是用在自己理想的生活和事业当中，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是过得有意义、充实和有价值的，不希望牺牲自己的自主性和自发性。这些觉察、觉知，包括坚持，造成了你今日的痛苦，因为你把自己想要的生活和社会现实做成了两个彼此对立的事情啊。要不就选择忠于自己，要不就选择投入洪流，被迫进入一个996的循环当中。我倒觉得倒过来，如果你真的想做文化的话，能不能把你自己作为一个文化实验呢？就是把你自己的人生当做一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观察实验，看看你自己所此刻经历的困惑，带着一颗理想主义的头哈，一下子扎进了非常现实的社会当中，究竟会碰到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观察对象，无论苦乐，都能够以一种观察者和觉察者的角色去看、去记录、去感受、去充分的体验，而不着急的去评判。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世界确实如你想的一样有糟糕的部分，可能也会有些地方是你没想到的。因为我发现有些年轻的朋友，因为对生活有着自己多少有一些一厢情愿的设想，进而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投入生活，最终呢，其实并没有真的在生活。 这位朋友特别提到了就是他心中的一个理想啊，还有理想的反面。他说君子不器这个词啊，大概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特别工具化，特别是这些志存高远的啊，又想做这个文化相关的工作的啊，自诩为是这个社会当中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那其实呢，这个君子不器应该是出自论语啊，子曰君子不器，就是君子心怀天下，不像器具那样作用仅仅限于某一方面。器者就是形也，也就是说呢，君子不能被有形象的用途的这些东西束缚住，而不能领悟回归到无形的道体之中。这个姑娘现在多大年纪？应该20多岁吧。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君子不器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一层含义，就是说你应该对环境有所了解，是不是？就是你应该知道你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怎样一个社会。然后呢，你除了应该有理想之外，还应该想到如何在这样的社会让这个理想能够落地。因为现在父母已经表示出了希望你自食其力，是不是？就是觉得供养了你这么多年了，读书已经读到硕士了，虽然你的成绩一直很不错，但不能说一直在家里思考未来吧。那无论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你总要迈出一只脚要往前走。可能在这个不断行走的这个路上，你就能够向着光明，规避障碍，而走出自己的这条路。如果你觉得这条路当中不是让你觉得非常的闭塞或者非常的艰难的话，那么就应该是走到了对的路上。如果只是读书啊，或者是看影视作品，无论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办法给你真实深刻的那种体悟，如何来实现你所谓的这种君子不器的理想。是不是会有一个合适的时刻啊，等一切都准备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呢？就能够做到君子不弃了呢？还是说你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了解你自己，知道你是谁？接下来呢，我们就以书中的内容来回应你的问题，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这本书是法国克里斯托夫·安德烈的作品《自尊的力量》，带上不完美的自我，走向自由和幸福，由余春红、高威翻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第33章写到行动与自尊，行动起来以评价自我。罗曼·罗兰说过，行动中有时会出错，什么都不做则永远在犯错。心理上的痛苦有时会以奇怪的方式表现出来，每年总有一两位30到40岁的大孩子来就诊，他们的自尊水平表面上看很高，人也非常聪明，智力测试的成绩很好，有些人还是某些高智商者协会的会员，但是他们在生活中很失败。他们从未冒过险，从未离开过家这个安乐窝，也从未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他们这种程度很高的自尊只是虚拟的，有很多的可能性，却从没付诸行动。他们通过阅读、上网和学习来积累知识，但从未做过任何工作。他们这种房间里的自尊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自尊只有在对生活有用时才有意义。生活就是行动，而不仅仅是思考。自尊与行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真正的自尊只有在行动以及与现实的冲突中才会显现出来，只有通过失败、成功、赞成、拒绝，它才能被勾勒出来，不然它只是宣示性的，就像问卷结果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不可能永远是自己声称或想象中的样子，也不一定总能做到像口头上宣告的那样。实际的自尊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检验，而不仅仅是根据思想高度来检验。自尊促进行动。脆弱的自尊与行动之间往往存在复杂的关系。自尊程度较低的人害怕行动，拒绝行动，喜欢拖延，因为他们担心暴露自己的弱点。还有些人把行动看作获得认可及常识的手段，因此只准成功，不许失败。他们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必须成功。行动构建培养和增强自尊。行动和社会联系是自尊的两大养分来源，其他对自尊产生影响的因素都只是自我暗示，有好有坏。以上是为你选读的《行动与自尊》，行动起来以评价自我这个章节当中的一小节。这部分内容也是汪明老师特意为你挑选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姑娘她是不是有点害怕呢？虽然她说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愿意自己的理想、生命力以及灵性啊被社会环境磨砺的粗糙，或者是受到打压和损害等等等等。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投入啊，就像小马过河他自己也说了，他都不知道外面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他之前为自己选择的考公的路就真的如他所想那样一帆风顺吗？ 其实这位朋友的来信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社会有很多的思考，对自己也有很多的纠结。但是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中思考得出的，应该是不断是通过见天地、见众生，在社会当中不断的照镜子，更知道我适合做什么。比如说这位朋友提到了孔子啊，周游列国去宣传他自己的这个治世的理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的是不断碰壁，但对孔子来讲他一定是热衷此道，是不是？他一定觉得这就是他此生的使命，所以不管你们怎么对我，我相信我传达的理念，我相信我传的道。所以对我们的题主来说，就像刚才思佳提到的， 你最想做的是什么？那文化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最激动你的，最让你有热情的是什么？具体的一件小事都可以。我觉得现在未必需要直接的马上找到所谓的职业理想，我更关心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除了去思考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以外，有什么事情是你做起来你有这样的使命感热情，或者是它是一种天然的奖赏。也就是说，无论世人是不是理解你，你沉浸其中的时候已经心满意足了。其实这些才是你生命力的线索。现在你给自己的生命力设置了很多很多的条条框框，包括外边的游戏规则，包括你担心这个社会不会允许你做自己，但我觉得这都是你的想象。能不能走出你自己的路，找到你自己的平衡点，需要你在暴风雨当中去舞蹈，但是你都没有机会去经历，我会觉得有点可惜。特别是对于你这样有一个丰富又觉察内心的人，实际上你浪费了很多第一手的素材。 逃避行动会侵蚀自尊，并让我们什么也学不到，克里斯托弗·安德烈也这样说。不行动会使我们骄傲自满，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实际上，不行动代表了一种幻想，即假如我努力去做就很可能成功，这是危险和充满谎言的幻想。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自尊程度较低，在社会上屡屡失败，但依然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感觉自己能力很强，有时还会大言不惭。这些人认为只要生活不是那么残酷，其他人办事公正，自己的价值就一定会得到认可。这种推理使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行动，而且会加大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让他们以为自己很优秀，在现实中却体现不出自己的价值。这个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他们在无意识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绝望消沉的情绪。逃避让我们什么也学不到，它只会让我们了解已经知道的事情。生活艰辛，我们遇到了困难，失败后一定很惨，我们没行动就对了，无论怎么做都是遗憾。只有直面现实才能学习。有时行动会教给我们一些令人痛苦的东西，但也让我们受益，而逃避只会破坏自尊。归根结底，无论我们对自己的思考有多么深入，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改变自我。与反复思考相比，行动的益处是绝对的。我忘记了是在哪部电影中，剧作家米歇尔·奥迪亚尔写下了这么一句台词：一个行走的傻瓜永远比一个坐着的知识分子走得远。最理想的情况是知识分子去行走，不过那样的话台词就没那么逗了。只有在行走中才能有杰出的思想，尼采则说得更严肃一些。其实最后他的落点就是尼采的这句话，只有在行走中才能有杰出的思想啊，这句话特别对那些抗拒行动的知识分子而言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位题主也有一点这样的情节，有点像处在这种状态当中，是不是？ 但幸好呢，他在信的结尾说，现在不是拖延和回避的时候了，要选择确定的方向，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中去。但是我一看他写这个社会的洪流，我就觉得有点担心，感觉不是洪流，是泥石流哈，他将完全被冲走，进而失去了能够去控制自己人生的机会。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对这个社会有过多的预设，有思考有了解很好，但是如果你把你和周围的环境做对立的这种二分法的看待的话，那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的不如意都可能变成一个证据，证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并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你的到来。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要多方的征询意见，多方的思考，但是再思考我们也无法做出一个完美的选择，因为一个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后面的因果链条可能要在时间中慢慢展开。你现在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选择，然后认真的思考。认真思考什么呢？就是带着觉察的心去做每一件事情，不盲目的跳转到你刚才所写到的诸多的负面的结论当中，而是想到在这件事情当中我看到了一个怎样的自己啊。不是让你去攻击或者给自己差评，而是觉察说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你能从中得到什么，你将如何做这件事情能做出你自己的风格，以及如何你能够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近，这可能才是你需要去思考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题主大概就是因为太久没有去行动了，没有走出自己的这个房间，所以呢他好像缺乏一种

选择了多少相思而生，终于等到冰雪消融， 经历了多少负重前行，今夜光芒照亮天空， 一路崎岖人生高水处， 我们曾并肩走过最冷的寒冬， 大地回春浴火而重生，我们曾那么渴望迎接光明，即使风雨所寒江归来落云烟起，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刚才我们再给一个下了半天的决心啊，硕士毕业以后已经在家复习了两年。公考未果的这么一个女生一个回应，因为她决定要 投入社会的洪流当中去了，但好像显得特别的悲壮啊。其实这没有什么，对他来说，我觉得能够迈出这一步就一定是好的选择。 嗯，我记得这位题主在信的后面还问我们两个是如何做选择的哈。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之所以在选择上很纠结，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变多了，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想选择一个最优的。就像恋爱当中，我们想选择一个自己最适合自己的。有选择和没选择都各自有各自的苦恼，但我觉得就像思佳刚才所提到的，任何选择都不是终极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只是我们觉察自己成长自己的阶段性的工具，只是我们旅游中的一站而已。所以如果你能带着一个觉知的心，能够时时的关照你自己，你就永远都处在一个相对主动的位置，因为环境是那个样子。更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环境，你如何应对环境。所以无论在所有环境当中，你最终发现都回归到自己，那所有的环境最终可能都会帮助你。 就像书中所说，静止不动，我们就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在行动中，我们不仅能改变个人的世界，还能开启个人世界。正是在与生活来来回回的较量中，我们才能构建自我，发展自我，施展才华，认识自我，而不是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逃避现实会把我们变成化石，只有迎接现实，我们才能长大。行动不仅可以使自我强壮，还将开启这个世界。我刚才脑子当中也有一个比喻，就是冲浪这件事情。好的冲浪选手最重要的是能认出那个浪，什么样的浪适合你与它共舞，然后你就能做出一个非常惊心动魄而你又享受其中的这样一个流程来。所以我在想，就是如果你不去反反复复的练习与浪共舞的话，你怎么能够认出怎样的浪是你适合的那一个呢？所以你说的洪流也好，我说的冲浪也罢，最重要的要现在开始练习吧。哎，这好像也是帕坦加里瑜伽经的第一句话，现在就让我们开始练习吧。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接下来是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是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美。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欢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好书慢读。今天为您选读《四合院活物记》，作者崔代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蝈蝈，蝈蝈本是夏天的鸣虫，天正热的时候，就有小贩骑车驮着成摞成串的蝈蝈笼子，满胡同转悠着卖。那种熟界皮编的小笼子，八角镂空，结实轻巧，即便掉在地上也不会摔碎。每个笼子里都趴着一只大肚子铁皮蝈蝈，黑身子，绿膀子，炸射着两根长须子，虎视眈眈瞧着你。买上两个蝈蝈笼子挂在院子里的藤架上，听它们此起彼伏欢快的鸣唱，那声音清澈响亮，憋闷的天气都透着清凉了不少。那时候院里几个半大小子特意骑车去爬香山，钻到灌木丛里逮蝈蝈，偶尔还真能抓回个紫脸粉肚皮金翅膀的稀罕虫，回家装在精巧的细竹条蝈蝈笼里养着，美虫美器，看着漂亮。或许是为了留住对夏天的念想，入冬以后有人专门用纸瓦罐孵育蝈蝈，北京话叫分虫，干这行的称为惯家。冬天养的蝈蝈都是从惯家手里买来的。蝈蝈号称百日虫，寿命也就三四个月，要想养得长久，买的时候可就要挑了。挑蝈蝈有一套讲究，比方说膀子的上盖子要宽过脖领，上下膀子要搭得松紧合适，翅膀和脊梁间的空当要高耸，膀筋要粗壮厚实，要是膀子能超过头脖那就太好了。这种蝈蝈看着有大将风度，叫起来必定沉稳有力，盖过群虫。不过这宽严高厚长五样都占全的蝈蝈可不容易找，那就挑选刚脱过七层壳的七脱嫩虫，只要肚皮色浅，脑袋光滑，养得精心，活到春节不成问题。天寒地冻的时候，蝈蝈当然不能挂在院子里，于是就有了专门养冬蝈蝈的器物，蝈蝈葫芦。这种葫芦是加工出来的，讲究膛眼宽敞，鸡心形，喇叭口，口里卡着铜丝簧，扣上个用刨瓜做的五眼或七眼瓢盖，跟小音响似的。 蝈蝈藏在葫芦里振翅长鸣，那动静能扩大几倍，声音也显得雄厚多了，听着比夏天时还要悦耳。十冬腊月揣个葫芦在怀里，蝈蝈感觉到夏天般的温暖，欢快的一唱，听的人心情舒畅。玩蝈蝈葫芦的一般是上岁数的大爷们，揣着出去遛弯晒太阳。老几位见面聊着聊着，这位怀里叉叉叉一叫，听着水亮音儿；那位更不含糊，从怀里掏出葫芦来，用手指头一弹，叫声蝈蝈蝈，跟蛤蟆似的，带着金属声，听着打远儿。仔细品品，还真有国字儿的韵味儿，那就叫憨儿，属于上品蝈蝈。若是哪位爷的蝈蝈声听起来闷闷的，如胸腔共鸣，带着低沉的牛音，那可不是天然的本叫，是经过人工点药的精品。能给蝈蝈点药的必是行家，善养蝈蝈的老刘就有这手艺，把松香蜂蜡和上滑石粉，熬成跟火漆似的，用蜡烛融化了，使一根长针烧烫了蘸上，在蝈蝈每层翅膀底下各点一个小点儿，上层控制音调，下层控制音色，蝈蝈的鸣唱就是靠这两层翅膀摩擦出来的。点了药就等于加了个袖珍调音器，具体点的位置老刘可没讲过，只是说特别嫩的蝈蝈不能点，因为药太烫怕伤着它，只有长成了叫溜了的蝈蝈才能用这一手。养虫的人必定爱虫，为了欣赏到那雄浑洪亮的虫鸣，得切胡萝卜条泡黄豆伺候它吃，得每天刷洗葫芦伺候它住，还要时不时把蝈蝈放出来，让它在巢布上爬一爬，润润爪子。夜里怕它冻着，得把葫芦套上棉布袋，靠近炉子暖和着，有人索性搁在被窝里捂着。费这么大劲把蝈蝈伺候舒坦了，就为三九天外头大雪纷飞，在家里热火朝天吃着涮锅子，把那葫芦往边上一放，锅子里水呱啦呱啦开着，葫芦里虫蝈蝈蝈叫着，人沉浸在幸得与君共寒暑的意境里。以上为您选读的是《四合院活物记》，作者崔代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推开一扇斑驳古旧的如意门，走进一座生机盎然的四合院，看看院子当中的花鸟鱼虫和老街坊们用清亮诙谐的北京话随便聊聊天儿。院里种的，家里养的，逮着玩的，少不了的，分享老北京四合院所特有的那种都市里的田园气息，让现如今整天忙碌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人们体会到那一方小天地的自然之美。崔代远，作家，文化学者，荣获第14届北京国际图书节读书形象大使、第7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等荣誉称号，应邀担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档文化类节目学者嘉宾，代表作有《看罢西游不成精》、《京味儿》、《京味儿十足》、《京范儿》、吃货词典、